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就南朝鲜傀儡保守集团几口提倡所谓的制裁效果竟做白日梦，可在我国惊人的现实面前吃了哑巴亏，掀起极其荒唐的歪曲捏造骚动，来百般企图对此予以贬低和丑化一事，28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声明指出，按照南朝鲜保守集团业已编写的脚本演出卑鄙的阴谋闹剧的丑恶之群就是垃圾卖文媒体，对黎明大街的建成和因为居民的乔迁之喜而热闹非凡一事，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媒体恶意重伤，说什么虽说是无偿提供了住房，但暗地里进行买卖，由于电力情况电梯不会进行正常运营，对豪华住房的入住活动是宣传用的等等。他们还利用傀儡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进行艰难的行军的当时为避难我国而制作的图片和动画资料来进行宣传，歪曲现实，说的那些是如今的北方现实等，放出一派胡言，说什么这是北方的人权状况，北方居民的生活。这是穷凶极恶的政治挑衅和忍无可忍的愚弄，使我国军民满腔愤怒，充满决心要报仇雪恨。不能忽略的是，保守余党在由于臭娘朴槿惠的弹劾而面临全部毁灭的危机的情况下，也不但不吸取教训，反而继续怂恿媒体凭空捏造、恶意重伤和诽谤我国。尽管南朝鲜傀儡集团百般策划阴谋，凭空捏造，颠倒黑白，但不能毁损和掩盖人民的好世道，爱民大花园，我国的真正面貌。借此机会，我们再一次发出警告，南朝鲜保守媒体放弃代表正义和真理、先导时代的使命，和保守集团一唱一和，继续放出蓝言，追求反北对抗。那么他们将作为一个给北南关系改善和祖国统一前程带来严重危害和障碍的叛逆集团，为几分臭钱出卖言论人的良心而苟延残喘的丑恶卖文媒体，来永远遭受全民族的诅咒。